早上好，这样的时间欢迎锁定收听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你。有人讨论喜欢的卡通人物，我就发现我喜欢的可爱的卡通人物能想起很多，比如说哆啦 A 梦、海绵宝宝、海贼王里的乔巴，还有小黄人儿，或者大耳朵图图，这些可爱的非常个性鲜明的卡通形象让人印象深刻，很喜欢。还很喜欢加菲猫。其实闲下来的时候，想放松一下的时候，可以看一看这样的动画或者电影，应该是可以得到一种休息的，就好像不忘初心一般，你还是最初那个可爱的你，那些卡通人物好像也没变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在这里好听的歌曲给你放松，一首顺子的 Open Up。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，渴望的真情就该勇敢追，是否你自己才会做得对？ Open Up， 我的心在飞，希望还在身边，应该向前，敞开你胸怀，时间没有界限。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, open your thoughts, oh, 活得精彩。Open your eyes, open your mind, open your thoughts, don't stay. 星期三晴，我在北京，今天太阳特别好，闭上了眼睛非常踏实，感觉不那么孤单。 我路过了春天，带走了爱与错，凉凉的微风是薄荷叶的寄托，过去的天空像照片里的彩虹，怎么样都飞不走。恋爱就像四季有交替的借口，我和落叶一样，有时候好自由。现实中的我像流着泪的观众，等待着结果和影子对话，要不要回家？爱流浪太久，分不清真假，想说的话我欲言却又沉默，别忘记下雪寂寞天黑还有我。

心情，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为何不掉我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总是只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认为只能努力地是我俩之间的距离，而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 只要我情

小时候的你有没有喜欢玩一款游戏呢？叫超级马里奥。最近看到国外的一个创意短片，超级马里奥脑洞很大，马里奥在游戏中掉下坑，所幸没有摔死，而是来到了一个恐怖的地下世界。这里有坏掉的蘑菇方块，散落的金币，各种之前被马里奥打败的怪物，甚至还有僵尸化的路易基。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样一部非常有创意的短片，也是向经典致敬。好经典的游戏。好了，在这里会听到更多经典的好歌曲。 回去，多么的不可思议，当我们眼神交集，混杂的前所未有的心机。如果可以，我要拥抱你。爱情太短促，天亮就结束，幸福太清楚，但我握不住，不要哭。 台湾，满天在离开，不管怎样要你去。 心只有你在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抱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是我们感情丰富才更好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？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好，还是舍不得才怪？是那一次约定了你的由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？是我们记着这面的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？ Baby， 不 知快乐从何而来，不舍悲伤从何而来，不知我就失去未来，好像想法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只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I as a girlfriend have you been 安全的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别人如此无奈，是命运吗？难道没有上天的安排的办法？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的？我真心一定是你和周围高人，关键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里只有想念，我精彩你发呆，两个愿望还能摇摆，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boy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， 感谢你还想要我如何才会承受面对？ 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抱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怎能只有做动？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日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，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晨，亦或傍晚，在小区南京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。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，深圳半小时生活圈，畅享南站便捷交通，坐拥城市成熟配套，

现在可以写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 一首《出口》来自星星。喜欢周末的时间吗？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的，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不知道你是怎么度过周末？可以看电影、看书，找小伙伴玩耍，可以陪家人好好的吃吃饭，可以在家睡一个大懒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，你喜欢就好，可别在休息的时间只顾着烦恼，只顾着去想些有的没的，放松一点嘛。好了，在这里听歌放松，张洪亮的一首《情定日落桥》。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依然锁定收听品味1033，不要走开。 我看到幸福的烟火在远方，一眨眼消失在天空，冰雪覆盖了回忆，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。另一座通往你的桥都没有，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，不愿意走，烧尽的烟烫痛我的手，熟悉的画面，陌生的爱，一个一个走过我身边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脸孔，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天空，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角落，让我的心停泊。远方的你，灿烂的烟火，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？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，如何能摆脱？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再爱，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 静美的心情，要在与你不同的环境，才能够看到雨季。多少年在梦里寻找着梦想，就像戴上眼镜寻不着眼睛，恋爱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温馨，有些事情要过碰才弄得清，森林中看不到森林，高兴得上不起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听情歌才觉得动听。那时候和他如影随形，只看到他的身形往后背影，那时候用心爱将了心灵，忘了自己的本性，在梦里寻找着梦想，就像有了约定就只能假定，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温馨，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，想不起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静静的才觉得动听，恋爱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温馨，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，森林高兴的想不起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听情歌才觉得动听，动听。 魅力三合，品味一零三三，为您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一份回忆。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三河地